情哭泣，嘟嘟哆来咪嗦，没有人认真在听，那被你遗忘的旋律，却是我宿命的天书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 听。起床喽，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。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。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农业。各位亲，吃早餐了吗？科学营养的早餐呢，不单指呢要有主食、副食有稀有干，还应该有青菜哦。从早餐开始呢，就要保证充足的蔬菜摄入量了。比如说吃一点圣女果，煎蛋的时候呢加一点蔬菜，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把西红柿或是胡萝卜榨汁呢，也可以增加蔬菜的摄入量，还能够帮助减少总体热量的摄取。你 get 到了吗？

据说在广西桂林某公司呢，为鼓励员工健身，员工在一定的期限内减肥呢，可以获得相应的奖励，最高呢每减一公斤可以奖300块钱。有人承诺减重30斤，算下来呢可以获奖4500块。当然有奖有罚嘛，如果没有完成减肥目标的话，还是要接受罚款的。一起燃烧我们的卡路里吧。

现在朋友们不约而同都说自己头发越掉越多，你会不会好奇一天掉多少头发是正常的？其实在正常情况下呢，每个人每天掉60到80根头发都是正常的，特别是当你在梳头啊或者是洗头的时候见到很多掉的头发，其实这都很正常。头发的生长和脱落呢跟季节也有关系，春夏季呢头发生长相对比较快，到了秋冬季呢，随着气温下降，头发的生长呢就缓慢了很多，而且因为气候干燥，头发的脱落呢会比其他的季节要多一点，所以各位亲不用担心哦。微信数据报告说，前段时间的国庆长假呢，2100万微信用户日运动量不足百步，

秋看这样你要归家，因你的态度心中惊怕，呆望你我抱着你痴心意如此高飞，是你温暖浅笑声，是我心中心跳声，每天也荡漾，我不懂欢笑声，像已失去心跳声，没法医心伤，心慌张，心事满腔之意，心情哪懂边意，盼能共你牵手，说着我意思，心内永久冰冻，心情却不变动，有缘共你再遇，似雨后长虹。 好了，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祝你今天好心情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，拜拜。